回头是岸。啊，放下烦恼就是菩提。通通放下，就回归自性了。那障有两大类，一大类是烦恼障，第二是所知障。你学的越多，所知障越严重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，就连学习经教，一门深入，不能学多。学多什么？学多就是所知障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啊，只能学一样，学一样会得定，就成就三昧。啊。定起作用就开智慧，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这是佛法教学的智慧，教学的理念，教学的方法，跟我们现在世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只要你掌握到原则，你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不必在我身边，在我身边反而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你就学刘素云，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再下学，记住。修学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，可不能有丝毫改动。啊，学习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；学习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刘素云的成就。就是这两句话，他听懂了，他抓住，真正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，他成就了。啊，方法真的，读书千遍。其一自见，自见就通了，他有悟处啊。啊，人到有悟处的时候，他展开来看这个经的意思，看得更深，看得更广。我没有讲到的，他看到。我没有体会到的，他体会到了。啊，他来讲这个经，绝对不会比我差。成就了。啊，他讲得很生动啊。很能感动人的。啊，不必在我身边。啊，一年一年我们见个一两次，互相印证就行了。啊，这真正培养出来的人才啊。啊，记住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 啊，听经也是如此，听上一千遍两千遍开悟了啊，听要会听，念要会念，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啊，不要想经里头的意思，听不要想言语的意思，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随他去，一遍一遍啊，千遍、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，自然就懂了。那为什么心越清净越接近自性，到明心见性怎么会不通呢？我的警觉性很高，我学佛大概前些年，偶尔还看看电视新闻，十年以后至少有四十五年放下了，不看电视，那不看新闻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啊，只读佛经。啊，讲什么经，我就读什么经。啊，再看一些帮助我讲经的参考资料，与这些不相干的统统放下了啊！啊，手机放下了。清净很多，别人找不到我，我也不想找别人啊！我认为今天干扰修行第一号的魔王就是手机啊！你只要有这个东西，日夜不安。古人说得好，知四少时烦恼少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，认识人多是非多，知事情多了烦恼多，那古人修行喜欢闭关住山啊，现在到人迹不到的地方盖个茅棚，在那边进修，非常有道理出家人真正修行不住庙，庙里面烧香拜佛人太多了啊，他怎么办呢？大概离开寺庙走路半个小时，不能太远，太远不方便啊，走路半个小时外面建个小茅棚，在那边进修啊，交通不方便，一定要靠走路， 车开不进去，你没有重要事情，你不会去找他。所以在大悟，过去这个大的寺庙丛林啊，附近周边至少有几十个小茅棚啊，茅棚是自己盖的，山上砍几棵树，砍一点茅草就搭成个棚，在里头进修。很有道理啊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，深安就没有苦，啊，与世俗世间一切法没有需求。啊，自自然然的不造恶业。啊，欲望要放下。欲望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很容易变质，很容易动摇。这最不可靠的。啊，因为现在人没有根，原本是个好人，想法看法都成真，但是越遇到高明厚利，马上就变形了。啊，他能说得出一套歪道理，堕落在财色名利的火坑里头啊！啊，将来的果报是三途，是地狱。佛真是特别慈悲，极乐世界介绍过了，再回过头说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，你要认识啊！你认识之后，你会放弃，你会选择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无主我实，无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。为什么佛不说别的，说这五桩事情？那这个世间人喜欢造这五种恶啊，他喜欢的，他迷惑啊，他不知道果报。如果他知道果报，他就不会干了。所以世间人 喜欢造的这些罪业是无知，没有人告诉他。如果读了感应篇，读过安世全书，我相信他不敢。经上所说的无戒是善，认真修学的人一定获得福德。修无戒是善，真能得福德吗？没看到他做大官，没看到他发大财，世间人是用富贵作为衡量的目标，跟佛菩萨不一样。佛菩萨是讲他的存心，他的德行感果来做目标，不一样啊。佛菩萨所求的不是升官发财，不是名闻利养啊，他求的是什么？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定跟慧，用定慧为众生造福啊！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由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，由辟支佛提升到菩萨，由菩萨提升到佛陀，这是佛教弟子真正的福德。跟世间人不一样，佛法的修学求见性，如求什么？求明明德。明明德是什么？是明心见性。落实在哪里呢？落实在格物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啊，从哪里开头？从格物。格物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格是格斗，打仗，跟谁打仗呢？跟欲望打仗。人有欲望，要降服欲望啊！欲望是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！要把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打倒， 不能受他的影响，不能让他来主宰啊，要让这些烦恼习气当家做主，这个人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他天天制造轮回，他怎么能超越啊？必须要把他打倒，要把他打败啊！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啊，没有财色名利啊，没有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当打赢了，打赢了就叫做阿罗汉。佛门里面阿罗汉就把这一章打胜了，不再受外面这些东西干扰了。真心现前，真心清净心，平等心，善念恶念都没有了，叫纯净纯善，叫诚意啊。端心正义，这是关键的。我们现在最艰难的前面两关不能突破，就是各无知止，这两关不能突破，意不成，心不正啊，心不正是有偏心，有邪心，不正的。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：善护己念，远离三途，不思邪物。这话太重要了，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。要保护自己的正念，正念没有念头，有念都是邪念。有见都是偏见，不正，怎么办？没有遇到见宗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。心里想正，正不了，总是歪的。遇到见宗，就有办法了。我们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把它拿掉，善念恶念世间念佛念全部拿掉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叫诚意正心啊，心里头存的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谁？阿弥陀佛就是自己。 东风禅师讲得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你看讲得多清楚多明白。人所最怕者死也啊，没有人不怕死。人所最惜者命也，最爱惜的是生命。一切物里头，杀生排在第一位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一天没有自杀的啊！现在连小学生都自杀啊，小孩会有这个念头，他还真干，这个现象反常。没有成年的这些孩子，他为什么自杀？他感觉当中啊，人生不如死，才会有这个念头，才会有这种行为。啊，佛法戒律里面不能杀人，也不能自杀。你活得很痛苦，那是你的业报。啊，死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死要能解决问题，那就很简单了。释迦牟尼佛不必出现世间，不必讲经教学49年啊，佛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自杀，自杀更苦啊！啊，自杀的人不能投胎，住在中阴，是中阴身，那中阴身每7天要表演一次，那就是每7天他要自杀一次，那自杀很苦啊！啊，吊死的每7天就吊一次，服毒的每7天就服一次毒，这不能解决问题，把问题越搞得越来越复杂。啊，凡是自杀的，他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就有很多找替身的在等他。啊，他没有替身，他不能投胎，所以自杀要找替身。啊，鬼有小神通，道德的，不是修德。啊，中阴就有小神通，知道你有自杀的念头，他就在旁边等着。啊，他也想尽方法帮助你自杀。啊，那么你自杀之后，也会像那些自杀的人一样找替身。啊，找替身这个念头不好啊，找替身是害他了，自杀是自害啊，自己害自己还要害别人 所以佛门的大戒第一条就是不杀生，中国人讲黄泉，意思就是指来世，人死了之后离开人间了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，生有生死，无没有生死。我把这个身体丢掉了，再去找一个身。再找一个神，不可能让你自由自在去挑选。那个神从哪里？那神从你业力来，你的一生行善积德，你的身一定好。你来生福报大的到天上去了，这就是天人生，福报小一点的人生，在人间享受富贵。如果造作不善，那你就会得畜生身、恶鬼身、地狱身。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业力感召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在人道啊，来生你不能再到人道，可能到畜生道。畜生道虽然不好，比起地狱恶鬼啊要好太多了。事实真相的，我们在先前看到这些小飞虫。蚊虫苍蝇，看到小爬虫、蚂蚁、蚯蚓，要知道啊，那是造不善业堕到这一道去了。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，我们来生愿意受这种什么，六道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我们就相信了，就不会怀疑了，知道每一道的业因果报，善恶道的因决定不能干。善恶道的因是什么？善徒贪嗔痴他的对象是财色名食睡，叫五尘呐。如果加上第六意识法尘， 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他们制造六道轮回，啊，谁能够免得了？觉悟的人，他免除了。啊，谁有阿罗汉以上？不再考虑他轮回了。我们要想证阿罗汉果，难呐，比登天还难。见识烦恼断不了。啊，今天我们有幸，太幸运了，遇到阿弥陀佛，遇到净土法门。可以待业往生，那意思就是烦恼不需要断，只要一句佛号把它控制住，那烦恼的念头不起，一起来马上换成阿弥陀佛，用这句佛号取而代之，不管什么念头，善念恶念，全部用一句佛号代替了，这叫代业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转凡成圣。大圣不是小圣，法身菩萨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警觉的。啊，幸运持名求生净土。这问题就解决了。要不然永远不能解决。极乐世界真正不可思议，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了，决定不放过。那也就是对娑婆世界人间天上这些佛宝，在我们念头里头没有，我们不想这东西，不沾它，不碰它，我们一心一意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念佛人要是心里还有人间天上的福报，错了。你只要有这个念头，你决定会得到，但是比起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差得太远了，不值得了。那为什么？升天，福报大，寿命长。寿命再长，有到的时候啊！啊，到了怎么办？ 你生生世世修的福报，到天上那一段长时间都享尽。阿赖耶识里头还有一些恶种子，善种子都爆掉了，恶种子起现行，到哪里去？三恶道去了。堕到三恶道，一定在三恶道把所有不善的种子这个业报统统报完，你才能到人间。这一个往返呢，无量劫，时间太长了，不能干了。真的不能干了，但是很多人想干，他对这个有贪念的心，他放不下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顺境逆境要随缘，不要计较。顺境没有贪念，逆境没有怨恨。顺境逆境都是我们求生净土的正上缘。这就对了。在这个世界，真正有利于众生的事情，遇到缘我们要做。为什么？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呢。这是自信慈悲自然的流露，绝不攀缘，绝不希求果报。这果报就是人天福报，不希求。这个警觉心一定要有，不但有，而且要高度的警觉。因为念佛人很容易躲在这里头，不知不觉。一切众生来投胎的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去投胎，凭什么？完全凭阿赖耶识的种子。如果的善种子多，而且很有力量，他就到善道去了。恶种子多，恶种子力量很大，他就善恶道去了。到哪一道去投胎？自己做不了主，阿赖耶识的种子做主。所以念佛人懂得这个道理。我们为什么每天念佛？增长增强阿赖耶识的念佛种子，希望临终的时候这个种子起作用。那他肯定到极乐世界。念佛目的在此地，增长阿赖耶的种子，加强阿赖耶念佛种子的能量。如果不增加这个，肯定增加别的。增加别的就一个善一个恶，三善道跟三恶道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搞了无量劫，所以现在念佛还常常有十年，十年就佛号不见了，不知不觉都没有了，又想到别人去了，这就是阿赖耶里头的杂念妄想，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，非常多。我们稍稍疏忽，哎，他们起心起了，我们念佛之中就忘掉了。啊，忘掉不怕，什么时候想起来接着念。啊，希望我们念佛的时间，念佛的能量越来越强。啊，睡念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时间越来越短。这就是进步的现象啊！真正念到全是佛号，没有杂念进来，没有妄想进来，没有怀疑啊！这就叫功夫成片。念到功夫成片就可以放心了，为什么呢？决定的是平时功夫成片啊，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烦恼习气没断，但是这一句佛号有力量，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了，虽有它没起作用。啊，见到喜爱的不起贪念，这就是功夫得力。啊，见到恶人冤亲债主不起怨恨。啊，心是平等的，这个境界叫功夫成片。啊，人死了之后，阿赖耶识离开身体去投胎，随众投度，投是投胎，随着阿赖耶里的种子习气能量最强的最大的，他做主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，知道之后啊，我们可以要培养自己，培养自己善的种子，最善的种子无过于念阿弥陀佛，所以对阿弥陀佛我们要分秒必争。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忘掉了，这一秒钟空过了，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啊，秒秒钟都抓住修大善，积大功，累大德，这人人都做得到。啊，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？对极乐世界知道不清楚，不够透彻，还有疑问。啊，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没有怀疑了，万缘自然放下了。所以这个随众投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的业哪个重？希望我们念佛这个业重，我们将来投胎到极乐世界去。但是世间人绝大多数呢，谁最投注啊？投入卧倒，若现无间地狱，永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无间地狱寿命长啊，寿命越长，他受苦的时间也就长。冤冤相报，无有穷尽。业力非常可怕，人在迷惑的时候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有意无意不知道遭多少罪业，道果报现前，不知道后悔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他还认为他受了委屈，心里还不平，不知道他前生杀他。如果明白就悟了，知道了，我前生这么杀他的，今天他杀我，算了，这债就还掉了，那以后就没有了。如果他不觉悟，他怀恨在心，好，来生再报。越报越残酷，越报罪孽越深。这是世间业报的真相。欠命的要还命呢，欠债要还钱的，一分一毫都不差了，你敢做吗？只有搞清楚、搞明白的人，他不敢再走了。谁搞清楚？佛搞清楚了，佛的弟子、菩萨搞清楚了，阿罗汉搞清楚了。名字为中的佛弟子，有名无实，没搞清楚。虽然学佛了，还是走火。 财色名利依然放不下，有没有三途果报？有啊，动物也是一样的，外国人不了解，只看外表，说弱肉强食，这是错的。他可能没有冤仇，他饿了才不知道。啊，这些野生的动物啊，它捕住的野兽吃的是抱怨的。没有冤仇，不受其害啊。无疑不是逃命还债。这个事情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有的多麻烦。躲不过的呀，逃不掉的呀，一定会遇到啊，你不能跟人结怨啊，冤冤相报啊，你能逃得掉？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你要想过好日子，就要与人结善缘。那一生不跟任何一个人结怨。这叫真修行啊！修行就是在顺境里头、善缘里头，不生贪爱，在逆境里面、恶缘里面不生怨恨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真修啊！对一切众生都存报恩心，啊，细心去思维、去观察，所有的人对我都有恩。自己的境界提升了啊，过去是一种生生世世这些业障，逐渐逐渐解冻了，化解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业障通通清除了啊，你成佛一定先度有缘人，那么过去这些人统统平等得度，啊，不善的因果要尽啊，不然呢就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换一句话说，决定有果报，你造的业要想没有果报，这不可能。 没有办法躲避的。真正明了之后才知道，完全是自作自受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。那如果我们有个念头，这个人对不起我，那一桩事情对不起我，这错了，行有不得了，翻求诸己，是对的。那过失决定在自己，怎么可以去赖到别人？那是罪上加罪。啊，报得更重。我们自己能够冷静思维，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。决定不怪罪别人，自己纵然造作罪业，罪业会减轻，重罪轻报啊！啊，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你修行，证得菩萨果。怎么样造的业，还是怎么样的还？遇到这些冤亲债主，自自然然，还命还债。以及法师说，作物虽然不喜欢苦果，苦果自应，你自己一定会遇到。修善虽然不希望恶果，恶果自应。那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到时候决定有报应。啊，报应是自然的规律，自然的法则。不是人为的。善因决定感善果，恶因决定遭恶报。中国古人所说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自己一定要相信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处所，起心动念。没有人知道，鬼神知道，报应知道。啊，现在我们明白了。啊， 江本博士的实验，谁知道？啊，修兰博士去年到我们这儿来访问，告诉我，所有物质全知道。怎么会没人知道呢？通通都知道。你能瞒得过谁？啊，你要说瞒人，是自己欺骗自己，不是欺骗别人。啊，心地清净的人，妄念少，杂念少，啊，这些人都能够照见啊，我们要努力一点，把清净心念出来，我们也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但是这个不重要。最重要的还是求生净土。真正叫一了百了。明白之后啊，决定舍弃六道轮回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